当然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把玫瑰的花语去看作是爱情，相爱的人呢也会互相的送玫瑰花来表达自己的心意。我们都知道大家想求婚啊告白啊都会准备一些玫瑰花，准备一大捧，对不对？不过我觉得也不是每一份爱情都必须要用玫瑰花来象征，每个人的爱情纪念呢可能都不是很一样。比如说如果你们相识在海边的话，也许你们的爱情象征或者说爱情纪念就是贝壳，然后如果你们认识在一座山上的话，也许就是一块小石头。这就好像在所有的花当中，可能不是每一个女生都非常的喜欢玫瑰，也许有的女生更爱百合，也许有的女生更爱蔷薇。下面这首呢来自李翊君，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。 靠近 这首歌呢是来自李翊君，多情人把灵魂给了谁。多情，我好像有点分辨不出这个词到底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啊，总觉得多情的人好像会伤害很多很多的人，但是夸人的时候好像又会说人家帅气多金有多情。可如果一个人像冰山一样没有感情的话，好像也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好事情。那么接下来这首呢，不管从歌手还是从歌曲的角度，都是一个经典之作，来自张国荣《明月夜》。 走过千山，我历经多少风霜，才能够回到你的身边。等待的容颜是否依然没有改变，迎接我一身仆仆风尘。等待我的人是否还坐在窗前，带几行清泪迎接晨昏，是否还依然在门前挂一盏小灯，牵引我回到你身边。明明是一场空在梦里浮沉，不敢问当年是假是真。流水不管年华任它去，悠悠我心无处寻。经过多少年，只有我还在窗前，冷冷的黑夜在我身边。没有一盏灯，没有一个等待的人，只有夜色依旧如从前。 田头市场，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，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，财富热线13931349178。

邰正宵心要让你听见，想必大家都对这个旋律非常的熟悉啊，因为这是摩托罗拉95传呼机的主题曲，几乎之前每一天在电视上看广告的时候都能够看到。这首歌呢是邰正宵1995年发行的专辑《1001夜》当中的一首歌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。我觉得我们都要成为这样的人，如果爱一个人的话，就让他明白自己。幸福万年长，来自汤灿。万年长是2002年发行的歌曲，由汤灿演唱，小东作词，福克作曲。这首歌的 MV 呢获得了中国电视金鹰节优秀音乐电视作品奖。在2008年的时候呢，这首歌也是在希腊的雅典国家音乐厅激情唱响，奔向了世界级的音乐殿堂。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伊能静，天变地变情不变。 开始就知道时常苦恋，却又禁不住你出神仙，

刚刚这一首呢是来自珍妮《再度孤独》。这首歌其实是一个非常伤感的歌曲，在1984年发行，并被收录在专辑《迷人的五月》当中。其实当时啊，她的丈夫刚刚车祸去世不久，歌词呢也是她内心的独白。由于珍妮音域非常的广阔，气量雄厚，所以使得这首歌曲听起来呢相对来说比较舒心一些。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，来自吴奇隆的《追风少年》，一起去跟着吴奇隆感受一下风的温度。接下来还会有好音乐继续陪伴大家。 肩上扛着风，脚下踩着土，心中一句话不认输，我有活人一颗心，写清楚，不管这世界有多冷，就算寂寞比夜还要长，谁能了解我，谁会在乎我少年的梦，追逐天边最冷的北风，寻找世界最高的山峰，我把孤独当作朋友，天地让我遨游，不为谁停留，虽然很多事情我不懂，虽然留下的伤会很痛，我把泪水藏在眼中， 身体要说话有许多，这暖暖眼神一碰，却要顾及后果。冷却了内心灼热，身躯已在茫然跌坐，

重複也是錯，你還說請開開心心找我的對象，都是你的錯，緊張也是錯，你還著緊我，都是你的錯，真心也是錯，你還記得怎麼編織出我的美夢，都是你的錯，心口也是錯，你還困擾我，你叫我

默默望着满面泪痕，仍然无语，怎么可将协议奉上？ 随时随地与你再遇，我对你一样，柔情常在，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。 彩冰蓝，小妹妹。

家乡，在路上抬头望，多晴朗，回家乡 明天的事不用再去紧张， 在路上 生死不离，我数秒

常有人和我梦想陪伴，留下真心祝福永远，让我们有同样的梦幻。有你有我，这世界不会再有寂寞， 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

手，眼里有满满的温柔， 暖暖的感觉，默默的交流，不要太快许下承诺， 慢慢地陪着你走， 慢慢地知道结果，也许爱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，用心爱